连环画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爱的小秘密》。这一天，妈妈用好看的红色的绸缎布给丽奈做了一朵非常漂亮的头花。她整理好丽奈漂亮的连衣裙，丽奈把它们穿在身上，头花戴在头上，在镜子前面轻快地转了一个身。 哦，明天快点到来吧。 明天幼儿园要有演出活动了，丽奈要表演舞台剧，弟弟永祥要演奏响板。这会儿啊，永祥正坐在沙发上摆弄他手里的响板呢。爸爸也坐在沙发上，妈妈给全家端来了茶，全家人都充满了期待。可是第二天早上发生了糟糕的事情，弟弟永祥发烧了。他起床以后还躺在沙发上，盖着被子缩成一团儿。他紧紧地皱着眉头。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。妈妈拉住丽奈的手。对不起啊，丽奈，对不起，妈妈要去医院，恐怕不能去看你演出了。 那爸爸呢？ 爸爸已经去上班了呀。不过丽奈，妈妈会为你加油的，要好好的表演呢。妈妈拉起丽奈的手，手指交叉手指的紧紧握住她，握一握，又握一握。住在丽奈家附近的惠子是丽奈的朋友，他也是丽奈幼儿园里的同学。妈妈拜托惠子的妈妈把丽奈和惠子一起送到了幼儿园。到了教室一看，班里的小朋友们已经开始换衣服了。没有妈妈帮忙，丽奈可以吗？丽奈对自己说， 不怕不怕，我一个人也可以把衣服换好的。 这个时候，惠子晃了晃妈妈给她别在头发上的头花，和丽奈的一样，粉红色的，好大，好漂亮啊！ 丽奈，看这个头花，可爱吧？妈妈给我戴上的。 丽奈也有一朵，昨天妈妈刚做好的。 我的头花呢？ 丽奈这才发现，早上他看弟弟的时候把头花放在茶几上了，忘带了，忘在家里了。丽奈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教室的角落里，努力地想把裙子上的带子系好。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帮忙，给他们戴头花，系腰带，男孩子的妈妈为他们系上漂亮的蓝色领结。丽奈对自己说， 不怕不怕，没有头花也不要紧的。 这个时候，惠子的妈妈走过来，她已经帮惠子穿完了连衣裙，系好了腰带。她跪下来帮丽奈系扣子。哦，丽奈好漂亮啊，瞧，丽奈真了不起。虽然妈妈没有来，你也穿好了衣服。虽然妈妈没有来，不过丽奈待会儿一定会好好表演的，因为你是永祥的姐姐呀。丽奈握紧了拳头，她非常感谢惠子的妈妈帮她扣好扣子。她在心里悄悄地说， 也许妈妈一会儿会来的。 所有的小朋友都已经换好了演出的衣服，准备好了。 老师带他们离开教室，来到礼堂里。这个演出厅里已经坐满了观众，他们都是小朋友的爸爸妈妈。他们坐在后面，准备演出的小朋友坐在前面的地板上。演出厅里传出快活的笑声和鼓掌的声音，热闹极了。丽奈所在的樱花小组正坐在地板上看其他小组的表演，等着出场。丽奈用两只手抱紧了膝盖，她看着地板，她在那儿使劲儿使劲儿地给自己加油。这个时候，园长老师说： 哦，谢谢前面小朋友的精彩表演，接下来由郁金香小组表演响板演奏合唱。 老师说完，小班的孩子们就走上舞台，排成了一排。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小领结，女孩子戴红色的，男孩子戴蓝色的。永祥也有个蓝色的蝴蝶结，就跟丽奈的头花一起放在茶几上呢。他们肩膀左右摇晃着，唱起歌来，手里还打着响板。丽奈回头往大门那里看， 永祥也想来参加演出的，如果不是发烧的话。 哦，对了，或许永祥的病已经好了，和妈妈一起从医院赶来了呢。 丽奈看着大门那里，其他人都盯着台顶上，只有丽奈一个人不停地回头往后面看。 可是没有，来了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，却没有妈妈和永祥的身影。 丽奈回过头看舞台上面，然后又回头去看大门，还是没有。丽奈的眉毛皱起来，嘴角向下面。园长老师又走上舞台了。 哦，谢谢前面的小朋友，接下来由樱花小组表演舞台剧，樱花小组的小朋友们请上舞台吧。 丽奈觉得园长老师的声音听上去好像不像平常那么好听了。他跟樱花组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到舞台边上，大家都穿着连衣裙，系着腰带，头上戴着红色的头花，只有丽奈的头上什么也没有。这时候丽奈一下子紧张起来了， 要是说错了台词怎么办？要是一会儿想不起来该说什么怎么办呢？ 她一紧张，眼泪流出来了，泪珠啪嗒一声落到了脸颊上。 妈妈，妈妈！ 丽奈赶紧擦掉眼泪，她把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每根手指头交叉在一起，握一握，再握一握。 好啦，请开幕吧。 大幕打开了，丽奈站在舞台上。 啊，是妈妈！ 丽奈看到妈妈正从演出厅的后门走进来。啊，是妈妈！妈妈也看到了舞台上的丽奈，她使劲儿地朝丽奈招了招手。丽奈站在舞台上，也轻轻地伸起一只手，向妈妈挥了挥。丽奈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丽奈向前迈开一大步，她用非常响亮的声音说： 今天大森林里开音乐会，好多的动物都来参加了。哇，丽奈还是第一次发出这么响亮的声音呢。她的头上没有头花，但她还是很精神地站在那里，表现得非常棒。 演出很成功。 演出结束以后，妈妈到樱花小组来接丽奈。丽奈，真棒，表演得太精彩了。丽奈扑向妈妈， 啊，谢谢妈妈。永祥呢？ 永祥的烧已经退了，现在游子阿姨正在照顾他。 退烧了吗？那太好了。丽奈高兴地笑了。 在回家的路上，丽奈和妈妈手拉手地走在河边。丽奈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，每根手指头交叉在一起，握一握，再握一握。妈妈也紧紧地握住丽奈的手，握一握，再握一握，两只手都握在一起，每个手指头交叉在一起。这是只属于妈妈和丽奈的小秘密，是爱的小秘密。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远远的他们就看见了永祥的身影。游子阿姨抱着他就站在门口。 啊，永祥，我回来了。 丽奈高兴地朝永祥跑了过去。 一加一等于二。 唐耳朵，唐耳朵，唐耳朵， 我在写作业呢。 你快来看看我新买的裙子。唐耳朵， 嗯， 好看吗？ 哦， 有这么好看吗？有这么好看吗？唐耳朵， 你确定这是新买的裙子？ 当然是新买的裙子，我今天下午刚刚买的。 好看。 哎，等等。等等， 哇， 等等，唐耳朵，你要是表扬我的话，好像不会这么开心吧？ 我觉得确实很好看。你瞧，这个布料，哇，这个颜色，这个长短， 等等， 哇， 你实话告诉我，你觉得这条裙子真的很好看吗？ 是的。我想，你的兜里一定有一帮小朋友。帮了你的大忙吧。 为什么？ 你身上有多少个洞？ 洞？ 对。 什么洞？ 你养了一帮小蟑螂帮你去啃这些洞吧。 什么？ 啊？ 什么洞？ 你的裙子上面你看有几十个洞，上百个。 啊？啊？ 啊？ 怎么回事？ 你问我？ 太恐怖了，这是什么裙子？为什么上面有这么多的洞啊？ 不知道，我继续写作业了。二加二， 看来真的不能在熊伯伯的旧货商店买衣服呀。哦，肯定是老鼠啃的。 哦，祝贺你。 嗯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。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呱呱和团团在一起聊天，呱呱逗团团说： 你来告诉我，如果五加一等于六，六加一等于七， 那7+1等于多少呢？ 团团回答， 当然等于8。 哈哈哈，你写错了，是等于丑。七加一个加号，再写一个大写的一，不就是一个丑字吗？ 哎呀，这不能算，那你就再出一个吧。 好，我再出一个，请听题，3点水加来是什么？ 还念来。 那3点水加一个去呢？别告诉我还是去，好好想想。 在幼儿园，呱呱和一群小伙伴在玩球，一不小心呢，球掉进了一个比较深的地方，大家不知所措。这个时候，呱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对大家说， 咱们一起往里面浇水，球不就浮上来了吗？ 大家不约而同的也一起往里边准备浇水，终于球它浮上来了，大家都夸呱呱很有办法。这个时候，呱呱倒对大家说， 遇事要沉着冷静，认真对待。 第二天他们又一起玩球的时候，据说呱呱给掉进这坑里了。呱呱家的邻居小哥哥又有了一个妹妹，呱呱羡慕嫉妒，他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我想要个弟弟妹妹。 妈妈回答说，哎呦，妈妈老了，不能再生了。呱呱半天抠着手憋出来一句话，对妈妈说， 哎呀，那简单，让爸爸再娶一个年轻的妈妈不就行了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保定大风车幼儿园12分园的李爱诗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乌鸦一家。 乌鸦一家，乌鸦一家，高高杨树有一家，乌鸦爸爸和妈妈生下的蓝绿叶夫盼望的日梦娃娃小乌鸦出生了，个个长得肥又大，那个宝宝一样美，爸爸妈妈笑开花。谢谢大家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乌鸦一家，杨树有一家，乌鸦爸爸和妈妈生下蛋来用力孵，盼望早日抱娃娃。小乌鸦出生了，个个长得胖又大，三个宝宝一样美，爸爸妈妈乐开花。爸爸叼来大青虫，妈妈捉来小蚂蚱，小乌鸦吃饱了，张开小嘴叫喳喳。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，饼碰盆，盆碰饼，饼不碰盆，盆不碰饼。 大家好，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2班的叶秋实，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。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，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每晚9点和宝贝说晚安。